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手拉手啊，想说的太永远难了，原来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接近自己，笑笑的就好像你，像你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接近自己，不爱不得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 Thank you.

坚强。如果仅仅是不会假装，我怎么闭上眼眶？当世界不再一样，我和最初一样，我只是不想让你失望。 错过就不再

特别绚烂而短暂的东西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我觉得那种特别美到不真实的，看的人肝肠寸断的，激情澎湃的那些东西，它都属于艺术作品。不是说选择多了你的幸福的几率就会同比的增长，我绝不相信。当我今天遥想未来的那一天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职业带给我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总规划师罗燕， 包括国家现在提的人才是第一驱动力，我们现在把它放成到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是人是第一资源，人才是最大的驱动力。就这两个层面来理解城市的活力跟城市未来的远见的这种动力在哪里，我们就对人的概念来提了。 中国台湾著名脑科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洪兰教授， 我们对孩子的影响呢，不是把他教来说我要告诉你人生是干什么，而是他看着你怎么做事情，那个潜移默化去学到。很多父母很忧虑他的孩子将来的工作会被机器人所取代，那父母亲不可以太焦虑，焦虑没有任何的好处，只会增加自己的精神负担，然后让孩子急躁不安而已。你的孩子必须要有什么哈？相关的背景知识，很深的专业知识，跨领域的知识，这三样东西是因为你要应付机器人嘛，你要比他行。音乐是在青春期帮助孩子成长过程最好的一个方式。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别用沉默去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不要可以说 现在已经傍晚六点了，太阳已经落到美丽地平线之外了，而你是不是也该回家了呢？提醒你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哦。我是张信哲。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 并不都露有 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 动容。 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岁月里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明，经典的声音在耳边。

但是不懂放手，唯有等待能富有时间和流，等候祝福后还没来的幸福，以后不免回想那感动什么感受，猜测如果你出现我左右，他会点点头，好好过不是说比谁好过，我们神经自若掩饰软弱，只因不知所措被犯了错淹没、哦哦、好好过不是说有谁好过，洒脱弄巧反拙反而执着，你的心谁暖过的难不是我， 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再过几年不是依旧难以忘怀，何时 ending， 或者是不需道理，谁都可能暂时的失去勇气，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不能熄灭曾经你拥有热的心，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平凡的角色站在小小的舞台，我要那么勇敢地说都难以忘怀，可是